这段经文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段是在讲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他升天，记录他这段时间。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也知道耶稣复活之后他并没有直接的升天，在使徒行传讲说他留在地上有40天之久。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基督升天，这个圣经中给我们的这个启示，而且关于基督升天的这个教义或者教导。我蛮好奇的，就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在教会中听到讲到是以基督升天为主题，就是专门就是讲基督升天。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有讲过道成肉身嘛，对不对？ 没有， 有讲过基督为我们受苦，上十字架为我们死，一定会讲基督复活嘛，对不对？可是几乎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从小到大到教会，当我离开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有听过以基督升天为主的讲道。可是这其实是蛮可惜的，因为在教会历史之中，基督升天这个主题或者这个教义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如果我们不理解、不明白、不思想这个圣经的教导，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亏损。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改革中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信经里面，他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基督的复活，可是却有四个，你可以说其实是五个，第46-50题都是关于基督的升天。所以你可以看，就是按照我们改革中的传统的话，基督升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我们现在不讲基督升天，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在教会中讲到救恩的时候，我们习惯用这个对我有什么用，或者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从中得到什么益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一定会讲他道成肉身，我们一定会讲他受苦，我们一定会讲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三天之后复活，因为这是他为我做的嘛。那如果教会中教导的是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我的罪我没有办法解决，他必须替我献上赎罪祭，他就是我的赎罪祭，他替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既然如此，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既然已经领受到这个，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下意识来讲，他既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工作就咔嚓就结束了，就像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那之后发生什么事跟我不太有关系，因为他已经为我的什么罪的工价付出代价了嘛，对，他已经完成了。所以十字架之后复活蛮重要的，可是复活之后那些教育我们不太会去思想。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可能会我们会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其他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就是这个主要是讲说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就是说如果你是 受到神所拣选的，那么这个救恩你是不会失去，神会保守你，保守到底，拯救你就拯救到底。那有的时候我们讲习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变得有一点是把原来这个信徒受到保守到底，或者信徒坚忍到底的这个教义，把它破坏了，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教义，就变得好像就是说啊，只要我信，我做出一个决定，我有一个感觉，我相信，我就得救，我就拿到入天国的入场券。那么如果是这样，救恩，这换句话讲就是救恩就变成说我就是因信称义，大家都听过因信称义嘛，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劳，我们是凭着信心，然后上帝算我们是义人，赦免我们的罪。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已经拿到天国的入场券， 那么这个入场券是谁帮我付的？就像刚才所讲，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的宝血帮我付了这个入场券。我既然拿到这入场券，我也不会失去。那之后耶稣他要做什么事，或者他有做什么事，圣经上记录耶、yeah, 我也许看了很有趣，可是对我没有实质上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经中，其实你仔细看旧约，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里面就有讲耶稣升天这个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反而有的时候会忽略它，有的时候在教会就也没有多讲到，然后我们也没有多默想它。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趁这机会，而且教会历史上面除了复活节之外，还有一个耶稣升天日或基督升天日，也是一个传统的，我们现在不守这个节日，可是大家知道那个耶稣升天日是什么时候吗？如果你要守它的话，如果你要纪念这个耶稣升天日，应该会在什么时候？ 复活四十天后。 所以就是下礼拜四嘛，今年就是下礼拜四。所以今年2008年的基督升天日是下礼拜四。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基督徒应该守的节日是什么节日？还有呢？没有了。就是按照上帝的启示还有上帝律法，我们唯一守的就是安息日。那么我们有基督徒的自由，我们有良心的自由，如果你选择要纪念耶稣的诞生或者尤其是复活，我们的确是可以那个，可是那并不是圣经规定我们一定要守，不像安息日。安息日每个安息日，其实每个主日我们是在纪念主的死与复活，我们是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的。所以这个礼拜我们思念，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思念或者默想或者思考耶稣升天这个真理，是其实是合宜的。而且我们需要思考这个真理，因为圣经中多处提到这个真理，处处不止在福音书里面，不止在使徒行传，譬如说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的那个这个可能是早期的信仰告白。 OK， 圣经处处都教导这个真理，保罗在那段小小的信仰告白，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会用很多经文，你不一定要翻，可是我会念出来。他说我是用和合本修订版，所以跟和合本传统稍微有点不一样。近前的奥秘是公认为伟大的，上帝在肉身显现，这是讲道成肉身，被圣灵称义，这是讲他从死里复活，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一句是什么？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就是讲他升天的。 OK， 所以在教会最初教会的信仰告白，其中保罗在这个信仰告白这一段很浓缩信仰告白里面没有忽略了这个，他是被接在荣耀里面的。如果我们正确的理解基督升天这个教导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理解基督他是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或者用神学的那个，这边在座有几位上过去年我们在弘恩堂的基督论，我们就正确理解他的位格。我们说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第几个位格？ 第二个 位格。然后我们会说我们正统的信仰会承认基督是神，对不对？他一定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他是什么？ 人， 他是完全是神，他也完全是人。那么如果我们正确的按照圣经的启示理解基督升天这个教导的话，其实就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基督的位格，或者基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救主。其实我们等一下讨论，我们等一下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正确理解基督升天，中间基督升天可以说是基督论，或者就是讲我们的救主是谁，教会论，教会到底是什么，救恩论，我们是怎么样得救，神怎么样拯救我们，末世论，也就是说当基督复活之后末世就已经到来了，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教义其实都可以从基督升天，都集中在这个基督升天的教义里面。 正确的理解基督升天，这个刚才跟我提到的，其实就是正确的理解我们是如何得救，上帝如何拯救我们。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这样讲很小心，他光死在十字架上还是不够的。等一下我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光死在十字架上，他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死与2000年后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得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那个救赎赎罪的功劳？我们怎么样取得那个功劳？那个功劳怎么样施展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十字架之后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们还必须了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确他赎罪的功已经成了，但是他之后还要继续的工作。所以要理解我们怎么得救，我们也要理解基督升天这个教义，也就是我们要理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远远的超过因信称义。 OK， 我们所领受的救赎不只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个必要的重要的层面之一，但是远远的超过。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基督升天，我们也就必如果正确的理解基督升天，我们就必然会正确的理解我们是领受了何等的救恩。当然最后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基督升天的意义，会带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因为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然后经文中好几处我们现在甚至是与他一同住在天上的。所以如果基督升天就代表什么？我们也要升天，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 right？ 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这个基督升天的教导。那首先我们就先问是谁升天。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使徒行传一章的，是耶稣升天，对不对？ OK， 现在你可能会听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保罗新官这个名词，或者说他们会比较强调，就是说现在你们传统都觉得人死了以后就是要上天堂，好像到天堂是到一个地方去或怎么样。他们会强调可能你们都误解了，这个天堂其实就是只是另外一个，我们现在神的他会用神的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我们现在肉眼看不到，可是他就是在这里，天国就是在我们中间，然后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我们尽量的要实现尽我们所能的彼此相爱，尽量行公义，然后在社会上要看到不公义的事要挺身而出等等等等等等，尽量的要实现天国在地上。那么这个基督升天的基督就是变成某种道德上或者精神层面上的升天，也就是说对经文的确有记录，哦，耶稣升天被云接到天上去，可是那个并不是好像就是说我看到美英姐妹坐在这，然后她就是被云接上去， no no no， 那个这只是叙述一种某种精神上面的升华，耶稣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位升天的耶稣有在现在的有些人的理解之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没有仔细去看经文的话，我们也会说基督升天好像很奇怪，圣经中这样的言语其实就圣经来讲也是很奇怪言语，他被一朵云接到天上去，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这是只是一种比喻性的或者一种精神，一种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但是我们仔细看基督升天，就是说经文中所讲的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基督。 OK， 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记录基督升天的40天，他向门徒们显现， right？ 然后他有叫他们你来看我的手的伤痕，然后伸入我肋骨旁边的伤口里面，他有什么？有吃东西， right？ 他有和门徒们谈话，他有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并不是一个幻影，并不是门徒们在悲愤之中太悲伤了，然后造成精神错乱，所以他们的集体有一种集体的精神错乱或者精神投射， 经文的解释让我们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个结论，就是这位升天的耶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坟墓里面三天之后又复活，然后多次向门徒们显现的这位耶稣。也就是说，这位耶稣不是一个精神的象征而已，他是有血有肉的耶稣。 OK， 如果你要发明一个宗教信仰，可能这个是你说人死里复活，耶、yeah, 也许吧，就是人家可能会说，哦，他没有真的死，他只是昏过去了。可是如果你要说这个人不止死里复活，他还实际这个人被一朵云接到，从一个地方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很可能是你会造成人要来信你这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就必须说，这个若不是是真的话，圣经的作者其实没有什么理由把基督升天这件事记录这么详细的记录在圣经里面，除非它是真的。 OK， 因为这个是查经，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打断我，所以提出来，要不然我就会一直讲话。他 OK， 基督升天还有另外一个，他的确就是按照圣经的记录，他是同一位耶稣，他有伤痕。然后抹大利的玛利亚跟他说 Rabboni， 拉比的意思，就是忽然认出他，起先认不出他，一旦认出他就叫中文那叫什么拉波尼，认出他来，他是他的老师，是同一位老师。可是的确他的身体已经有某种改变，因为多次同一位耶稣，可是门徒们认不出他来。在以马处斯的 那两位门徒在路加福音24章记录，起先跟他走路，他们认不出这位耶稣。 OK， 在加利利海那个约翰彼得他们在打鱼的时候，起先在岸上，他们起先认不出是耶稣，是约翰说，哦，是主，然后彼得才认出耶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同一位，可是他的身体在复活之后的确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没有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改变，以至于原来叫他拉比，叫他老师，与他相处三年的这些门徒们认不出他来。但是也是同一位耶稣，因为多马起先不相信，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来这个，然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认出来，这个就是同一位耶稣。那么也就是说他在复活之后他的身体有所改变，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已经进入得荣耀的状态。我们在讲基督论的时候，就是讨论耶稣他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之后，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他的生命历史，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来理解他。第一个阶段就是白弟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降杯，对不对？第一个阶段是降杯，就是他的荣耀是被遮掩住的。OK， 他是披覆了真正的人性，而人通常按照以赛亚书53章，他没有加容美貌，让我们可以认出他来。那圣经上也记录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从他的第一个门徒拿但业，最先的几个门徒拿但业怎么说？他说有什么好的，那个怎么可能有什么好的，人认不出他的荣耀。他是在受羞辱的状态之下，神学家会讲说，自从他一出生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一刻不是在羞辱之下。我们怎么会这么说呢？不只是他在受审的时候受到人的吐唾沫，受到人的打，然后人的嘲弄，他每一刻都是在羞辱 humiliation 降卑的境况之下，因为他本是什么？本是神，他居然屈服，然后取了人性，道成了肉身，成了人，成了一个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的主，居然降生在马槽里面，那就是他的屈辱，那就是他的降卑。所以这个情况一直是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之后他复活之后， 三天之后复活，他就进入另外一个景况，叫做高升或者得荣耀的景况。OK， 那么其实这个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在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那边讲说，如果什么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要必与他同得荣耀。我们的生命的模式也是受苦得荣耀，没有例外。我们的主是这样子，他也必须先受苦得荣耀，我们也是在地上的时候必然是经历受苦得荣耀，而那得荣耀那是未来之事。而我们现在已经得荣耀，可是我们现在荣耀是只有凭着信心之眼，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可以知道的。但是将来我们也要得荣耀，来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或者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那边讲说，现在我们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将来就知道，因为我们要什么眼见他变得跟他一样。 OK， 所以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后书三章，后林多后书四章那边都有提到，我们要眼见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 OK， 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还看不清楚，好像在镜子中一样，可是将来是什么就要知道，就像他现在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是得荣耀强壮的，现在是羞辱的衰弱的。 OK， 是身体一天一天衰残的身体，我们每个人没有例外都是。可是将来我们会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那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是强壮的，是得荣耀的身体。就像基督现在在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已经有所改变，他已经进入到，以至于门徒们虽然是同一个身体，不是另外一个身体，同一个人，同一位耶稣基督，可是门徒们似乎认不出他来。OK， 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升天的那位耶稣，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是一个幻影或者一种精神上面的升华，他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耶稣，他升天。Okay， 那我们该可以继续讨论，就是他的升天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抽象的哦，他就忽然不见了。经文写得非常清楚，我们刚读到有一朵云彩带来，然后把它接到天上去，对不对？ OK， 那么刚才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他是被接到荣耀里，那这个都是比较被动的，就是他被接到天上去。可是经文也有其他地方，耶稣他自己讲他是自己升天，譬如说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就是对那个以马处斯那两位门徒，他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基督不是必须要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这个就是主动他进入他的荣耀。 OK， 所以你升天这个不只是三一神的工作，是他父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子，就像他复活是三一神的工作，是父子圣灵的工作。因为经文有讲到他是被神从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可是他在约翰福音十章那边也讲到说，只有权力舍命，也有权力将他的命取回来。 OK， 而他的升天是实际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讲在 Bethany， 在伯大尼附近的地方，然后在使徒行传讲的更详细，是在橄榄山上面，他们从橄榄山那边回到耶路撒冷，他从橄榄山上面被提升。那么这个就不是像刚才有一些比较新派或者保罗新观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现在是只是进入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另外一个境界，他是一个我们会说是一个 local 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经文上面到天上的那个原来的希腊文，这个希腊文天上出现过很多次，有不同的方式可以理解这个经文。 这个天的意思。譬如说，你们看天上的鸟，天上的麻雀不愁吃也不愁穿，或者你们看天上的鸟有巢，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天和在这边接到天上是同一个字，可是你们看天上的鸟，那个天是讲什么？我们现在肉眼可以看得到，对不对？就是天上，或者我们说有空气的大气层，鸟可以飞的地方。但是譬如说你看诗篇八章三，应该是八章三节，那个我看一下我这边有，哦对，诗篇八章三节，我来，它也可以代表就是那个宇宙的意思。他说诗人说，我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 OK， 这个在希腊文的原来的翻译成希腊文的经文用的是同一个字，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所以这个天也可以指超过我们现在我们大气层，用现代化可以看到的这个穹苍，也可以指的是这个。不过不管是怎么样，鸟的天和在星星的天，那个都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讲，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边讲的三重天，那个就是讲到天堂或者天上的意思。那个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已经超过我们现在知觉或者肉眼可以看得到，或者你派一个太空船到上面去，你派的再远你也是到不了的，可是是的确是另外一个地方。 OK， 这个就是保罗被提到第三重天的这个。那耶稣升上天的这个天就是指的是这个，他是进入，他的确是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现在是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父有许多住处，我要为你们预备那个地方，我在哪里你们也要与我在那里，既然是在那里就不是在这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实际的地方。那这代表什么？天堂是真的吗？天堂是真的，我们有时候就我们必须要说天堂是真的嘛，我们以后会上天堂，可是我们没有想说天堂真是到底是真的什么意思。它在某种程度上面它是有就是它是一个真正的地方，虽然那个地方是我们现在凭着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个是就是现在耶稣基督如果他升天的身体是一个真实的身体的话，那么那个身体就需要处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处在其他的地方。而他的身体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父神宝座，在父神的右手边，他是在某一处。 OK， 是在天上，在天堂。OK， 那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我讲到就是说，其实基督升天的教育有很多很多的层面，跟我们信仰很多的层面都有关系。圣餐，我们怎么理解圣餐？ 和他的血吃他的肉， 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吃了，这是我的血，你们拿去喝了。我们怎么理解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不是在改革中教会聚会的，你们怎么理解我的身体我的血？或者你们教会就是贵教会领圣餐的次数是一个月一次吗？半年一次？每个礼拜一次？ 一个月一次。领圣餐也是一个月一次。 那个饼，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的主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牧师通常会祝福，这是我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那边，这是我的身体。我们怎么理解那个饼？那 OK， 我们那是象征纪念耶稣基督那一夜，然后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纪念他为我们舍去的身体，只是就是纯粹的纪念，是不是是这样？还是我们可以说，那真是耶稣基督的肉，那真是耶稣基督的血。See， 这中间有差别。如果我们纯粹只是纪念，那圣餐的层面只有纪念的层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可是我们就照改革中的 教导话，我们会相信那真是耶稣基督的肉，那真是耶稣基督的血。可是怎么可能那个是肉是血？天主教会说，当在你领圣餐的时候，当神父念那个拉丁文，或者现在可能是用不是用拉丁文，当他在那个仪式之中的时候，那个饼还有那个葡萄汁或葡萄酒就实际的转职变成基督的肉，变成基督的血。那是怎么样？他就说那个就是基督的肉。所以你会看他们用的通常是用那个小小的一片已经做好的一片一片很薄的那个 wafer 圣餐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那个饼本质就是基督的肉，那么你在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你掉下那个血血，你会怎么办？那不就是亵渎基督了？对，这个的确是天主教的教义里面，这个是一个亵渎基督，所以他们会很小心的，就是你不可以把那个饼带出去。所以天主教的教徒，你知道他们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圣饼拿回去给我的家人吃。这个叫做神学上是讲，就是说，我的圣餐实际施行就有其功效，我只要行这个礼仪，我就实际上有这个功效。但是我们会说，那个真的有点，好像有点迷信，就是说他怎么是真的就变成那个肉，变成那些？可是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不只是纪念他，我们是真的有份于基督，我们是真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如果那个他还是饼，他还是葡萄汁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是真的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所以有的时候各位可能没有想过这个，可是圣餐对我们是极大的恩典。你真的理解他的意思的时候，当你领那个，当牧师在讲这是我们主的肉，这是他的血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纪念仪式，而我们知道那一刻我们真的是领了我们主的肉，我们是有份于他的血，那个对我们的意义是完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不应该像天主教就说他是变质。所以路德宗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那的确是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身体是淋在那个饼和淋在那个葡萄汁里面，或者说淋在他的上面下边左边右边。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不会说那个饼是变质变成肉，或者说葡萄汁变质变成血。可是基督的身体的确是淋在那个饼，淋在他的血，淋在那个酒的之中。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如果说基督的身体他的肉和他的血可以淋在，那就必须是按照他的人性来理解，他的身体真的现在在这一刻，譬如说如果我们现在领圣餐，就在这，就在这个饼中间，就在这个血中，就在这个葡萄汁中间。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论述，基督的身体是无处不在的，可以无处不在的，可以无处不在，对吗？中文这样，对，无所不在，可以无所不在的。可是你仔细听，基督的身体可以无所不在，这其中就已经有个自我矛盾了。如果他是真的身体，如果是真的身体的话，是他人的身体的话，他就不可能无所不在，不是吗？你的身体只能在这边，不是在家里。宜馨的身体今天是在这里，不是在埔里。我的身体现在是在台北，不是在南投。如果那是真的身体的话，他就不能无所不在。所以你如果你要说那真的是基督的身体，他可以无所不在，好，我可以说他今天在这里，可是他怎么会同时又在其他的教会呢？因为今天如果是主日的话，世界上很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在领圣餐，也有，所以这个是我们改革中会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基，就是我们怎么认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路德宗的基督论怎么样认识基督的身体，已经把他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已经是变成不合理的人性，已经不是真的人性，已经把他神性化了。因为无所不在是人性的本质吗？应该不是吗？无所不在是只有神才有的，他就已经把基督的身体提升到神性的这个程度，然后他所以他可以说基督的身体无所不在。 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稍微绕远一点，我会把它拉回来。因为如果基督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身体是已经升华到已经超乎人性合理应该有的身体，已经神化的身体，那你有没有得救？你有没有得救？死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是一个神性化的人，我们就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他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没有差别。他也凡事受试探，所以他可以怜悯我们。他不是只是做个样子，死在十字架上的，他不是只是一个升华的，已经升华到根本就不是人的一个人，可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如果死在十字架，他必须是真实的人，他必须真实的受苦，他必须是真实的替代我本来应该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不是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替代我。Okay? 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非常强调这一点。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说基督的确是我们所领受的，真的是他的肉和喝他的血。所以改革中会讲说，基督是真的临在，我们真的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是是唯独什么？凭着信心，按照圣灵 ，OK， 唯有如此，那他就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信心，那个对他是毫无效用的，反而是定他的罪。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审查自己的话，你反而是吃自己的罪，吃自己的审判。所以我们必须只有信徒凭着信心领取那圣餐，就是我们的主设立给我们的饼和酒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有份于基督。不是因为你行了这个形式啊，我就好像领了一个幸运符，或者行了这个仪式就对我有功效。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如果你不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领圣餐，那个对你一点都没有用，反而是对你有害的。所以改革中会说，凭着信心，那我们是真的领受基督的身体，真的是领受他的血。那这跟基督升天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基督，他按照人性来说，他身体的真的是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说他是精神上，他现在还，他是真的从一处移到另外一处，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他现在是在天上 ，OK， 他现在不是好像某种就是精神上他还是可以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是按照他的。按照他的神性，不只是如此，是按照他所赐予给我们的圣灵。OK， 所以延续的来讲的话，大家应该可以想到，基督升天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讲，如果耶稣没有升天，我们就不得救。怎么说？大家的想法吗？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没有一个人得救，所以这基督升天跟我们的救赎论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大家可以想到，我们看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我们先看7:25，我来念好了。所以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为什么？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 OK， 有谁可以翻到好，4:14，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进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9:24，因为基督并没有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不是，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而是进到天上。这边就讲他是实际的进到天上，而地上的圣所只是预表真正圣所的影像，真正的是在天上，如今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为什么要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他不是已经为我们死了吗？ 他不是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了吗？他这边特别强调为我们出现在上帝面前。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有谁可以翻到这两个？随便哪一个都念都可以。罗马书八章三十四或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 对。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的信仰通常在教会里面教导，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了，复活了，哈利路亚。这表示 No， 保罗没有停在这，而且什么？如今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然后老约翰提到说，如果我们中间有犯罪的，在神面前有一位什么 中保。 如果没，我们的罪不是得到赦免了吗？我们的罪 No， 中间有步骤，按照圣经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的救赎工作现今在每一刻。你现在是得救的，你之所以能够维持你得救的身份，是现在这一刻你的主就在他父的右手边为你求。他只要一刻停止，我们就可以说你的救恩就失落。但是他不会停止，因为希伯来书说什么？他长久，所以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而且是得救到底，是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求。换另外一句话讲，当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真实的升天，他是他的身体升天，他那个身体是有伤痕的身体，有十字架伤痕的身体，可以叫多马说，你把你的手探入我的伤痕的那个身体，在众人的面前他被接到天上去，现在他进入荣耀中，坐在父的右手边，长远替我们求。当他升天的时候，他怎么替我们求？他怎么保我们？怎么知道 OK， 我们怎么有得救的确据？他长远替我们求 right， 这个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再仔细想，他长远替我们求，他只要举起他的手，然后父看到他手中的伤痕，这是他钉在十字架上，父就不能对他说不。而且他的手掌中有什么？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姚大哥你的名字，秀恩姐的名字，苏先生你的名字，文中你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名字都刻在他的掌心中 right？ 以赛亚书第几章？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说我忘记了你，你忘记了我 No， 我没有忘记你，我怎么能够忘记你？我将你的名字刻在我掌上。当基督升到天上的时候，他为我们代求，他不是凭着，他是凭着他所为我们赚取的救赎之功，凭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他把这个代求意思就是他把他赚到工价拿到父面前，以至于父不能对他说 No。只要他一举起他的手，伤痕还有我们的名字在里面，你就知道你得救。所以他必须真实的升天，他必须真实的是带着伤痕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其实不是我们的信心有多大，那信心我们知道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之所以有那个信心，是因为我们的主举起他的手不断的为我们代求，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心上，那是不会失落的。Okay. 神学家会讲，尤其改革中的神学家，关于这个，就是相较于现在教会里面，我是认为比较简单或者肤浅一点的这种，我们就讲说啊，耶稣，我们只要信，我们就得救。 但是神学家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会把这个救恩怎么施行在我们身上分成，你要说两个阶段也好，第一个阶段叫做 impetration， 或者说他为我们所赚取的救恩，也就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那个就是他为我们所赚取的工价，他可以凭着这个，所有的罪人，所有神所拣选的罪人都可以得到赦免， OK。 但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那个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所赚取的工价如何施行到我的身上？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除了获取或赚取这救恩之外，还有实施 application， 他怎么实施这个救恩？本来是与我无关的，对，他的确成就了这个救赎之功，但是他怎么运用在我个人的身上？是因为耶稣为我们代求，然后他又赐下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才实施在我们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要有两个，如果只有第一个，只有获取的话，我们都无份于他，因为那个没有实施到我们身上。如果耶稣没有升天，没有为我们代求，没有再赐下所应许的圣灵，我们根本就无份于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重生，我们没有办法赐予一个新的心，我们没有被赐予那个信心可以因信称义。 OK， 所以他为我们代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他升天就代表我们也要升天、right? 他代求的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个分离的祷告，大祭司祷告。那个祷告神学家会讲，那个祷告是只不过是他在永恒中不断为我们祷告的，他现在在为我们做的祷告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延续。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说，他最后一个祈求向父的就是，父啊，十七章二十四节，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然后他又他在也对门徒说，在十四章，我去要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必再来接你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基督如果升天，如果他在那里，就表示我们也要到那里。所以这是未来的层面， right? 这是我们未来的盼望。但是不止如此，圣经中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已经与他升天了。用另外一个概念来理解，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 right? 他是葡萄，真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那另外的就是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清教徒神学家古德温会说，你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愿意在天上只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如果他不愿意只做一个没有身体的头，好像一个割了头就浮在没有身体，那就表示我们会与他同在，我们的身体已经与他在天上。以弗所说二章六节这边讲说，他说我们是，以弗所说二章一开始是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的嘛，但是神却拯救了我们。然后在六章在第六节他说，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与他一同复活，这都是现在事哦，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现在的事情。所以这就表示，因为我们同享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现在古德文会说，我们哦，对不起，那个海德堡信仰告白，他会说，好像是第五十七问，我们基督的升天与我有什么益处？他其中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肉身，他直接用着我们的肉身现在就在天上，就是代表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他的身体在天上，我们就在天上，所以这个是现在的，按照圣经，我们现在就已经跟他住在天上。那刚才苏弟兄提到一个很重要层面，就是他为我们代求，我们现在与他同在天上，我们未来必然与他同在天上，还有就是他升天以后就将圣灵浇灌下来，对不对？刚才我们读到经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圣灵，就是讲五旬节，当圣灵浇灌，所应许的圣灵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他既升天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再浇灌在教会，再浇灌在圣徒身上。所以如果他不升天，我们就没有这种圣灵的浇灌。 所以这个跟他的升天和我们的救恩有没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 嗯 ，OK， 他的升天与教会也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看教会？在经文中，基督的升天是用好像这是凯旋阅兵的这种言语来形容基督的升天，是一种得胜的进到天上。当然，最先开始是但以理书七章那段，看到有个人子是一个登基的言语，来到神的宝座面前。那延续这段经文或者引用这段经文，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那边提到。我们可以翻到那一段，四章八到十二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就是八到十二节。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上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他升天，然后是好像是一个凯旋的行列，凯旋的阅兵，然后掳掠了仇敌 ，right？ 这是代表他已经战胜死亡，已经战胜了，战胜了撒旦。所以撒旦现在当今还在地上，可是撒旦也知道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现在如果在地上能够运行，他完全是在，他是已经在战败的境况之下，而我们的主是在得胜的主，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能够在撒旦上所做的都是上帝容许他做的，而且他也知道刹那间时间是就像转眼一下。但是不止如此，他还提到什么赐，将恩赐赏给人。那什么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就是和教师，为要什么？建立 基督的身体。 如果基督没有升天，就没有教会。如果基督没有升天，他就没有赐下这些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就是讲基督的身体，就是他基督在地的身体，就是教会。如果基督没有升天，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就没有教师。如果基督没有升天的话，我们礼拜天去教会就没有讲道，就没有牧师。你看到了吗？这个都是因为他升天，然后赐下这些恩典，建立教会，为了要建立教会，为了要装备你，为了要装备圣徒、牧者、教师、传福音的。OK， 当然在最先的时候，建立初代教会的使徒和先知等等，以至于能够长大成人，得到有基督完全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能够礼拜天去敬拜上帝，都是因为基督2000年前他不止死了，不止复活，他升天，然后赐下恩赐，赐下他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我之前在基督论的时候也有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不过在座有些，所以基督升天，耶稣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right? 但是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吗？因为有的时候圣徒们有的时候会说，我看到耶稣好像那个是比较更宝贵的经历，我看到耶稣我真的经历，我真的是在意象中有看到他或者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就是啊，如果今天是耶稣坐在这里跟我们讲论他的升天，不是更好吗？你们觉得呢？不要阿丹。Yeah, OK, 可以这么说，我们就没有圣灵，然后我们就会像那些门徒一样，有眼也看不见，有耳也听不见，就算他在这里，我们也认不出他来，因为他是得荣耀的基督。Right? 还有另外一个，那真的对我们有益吗？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升天，他真的实实在在，然后他可以给你看，来来来来， 苏弟兄来摸我的伤痕，来石凯你来探入我的这个肋骨旁边。我们说耶、yeah, 那很好， 没有人为我们祷告， 没有人为我们祷告， 而且还挺麻烦的。 怎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就只能局限在一个地方，因为也许我现在我到哪里去了，我就因为有圣灵，我们可以彼此连接，彼此祷告。那你如果直接就还挺麻烦的。 对，如果他今天真的在这里，他的身体在这里，那就表示他不在 别的地方， 不在那里，不在其他地方，不在今天洪恩堂其他的聚会，他就不在那里。今天台中恩约教会的聚会，他就不在那里。他今天就不在美国，他在台湾，他就不在印尼，他就不在中国大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这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他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是只是这一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教会。他的教会就没有办法成长，只能。所以他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 所以我们不可能看得到耶稣。你不敢跟他讲吗？ Yeah， 我们从哪段经文我们可以合理的理解？我们现在不该期待我们用肉眼看到基督。我们有什么经文可以告诉，可以让我们这样理解？约翰说，约翰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第一节，不就是说那是我们曾经看到摸过听过的，我现在传给你们，既然我现在传给你们，就不是你可以直接用肉眼看，你必须凭着使徒约翰或者其他使徒的话传给你们的基督， right？ 还有保罗说，我们虽然有一度凭着外貌认基督，但现在却不再按照他的肉身，不再这样子认他了。然后他在同一章，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那个里面，他有一段经文是什么？我们现在行事为人是凭着 信心， 不再凭着眼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应该是期待，现在我们的认识基督的 mode 的方式是凭着他的启示，依靠圣灵，凭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而不再凭着眼见了。也就是说，当基督，对，的确苏弟兄刚刚提到基督升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他再来之前，我们不应该期待，就是说我们要用肉眼看到我们的主，而是凭着信心真真实实的他与我们同在。约翰·欧文，一个那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说在旧约时代的时候，耶和华他降临在西乃山，然后摩西上山，那个大概是耶和华在旧约时代，我们的神他旧约时代所展现他荣耀最极致最高的表现，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还记得就是摩西因为看到他的脸会有荣光，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讲说那个荣光是要渐渐退去的，对不对？那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他的那个荣耀，那个是所有约翰欧文，你看清教徒非常仔细，他说是所有受造的荣耀中最极致的表现。这当然不是讲神本来他属于神性的荣耀，而是说当耶稣基督他升天，他被接在荣耀里的时候，他进到天堂的那一刻，圣经讲说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什么天使都要为他欢欣快乐，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那拯救那悔改罪人的那位主，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景况会是怎么样？在天上他的父已经过世的旧约的圣徒等了多少年的圣徒，十年、百年、千年的圣徒，这个就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只能透过什么律法、献祭、节日，这些都是未来什么实体的影儿，那个真正的实体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们所有盼望的这些只是模模糊糊所盼望的，他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死了却没有得到那所应许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见到那所应许的弥赛亚， 所以当基督升天进到天堂的时候，那一刻你可以想象天使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不是十一十二节，天使也在仔细的查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这都是为你们所写的，这些先知所写的这些，天使也在盼望这位，我们的主，就是当他回到天堂。所以约翰欧文会讲说，当他进到回到天上的那一刻，大概是我就是人上帝所创造荣耀中的最高的一刻。好吧，我们最后看看还有什么。哦，这个，我们最后可以思想。四十这个字在圣经中是时常出现的 ，right？ 对不对？四十，以色列人旷野四十年，然后耶稣 被试探 四十天，他在旷野中四十天，然后耶稣从墓穴中走出来之后，他继续留在地上四十天。我们应该思想他为什么留在地上四十天。那四十天对他来讲必然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你仔细想，这在他生命的历史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生命历史中，那四十天应该是蛮奇妙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是得荣耀的，可是他还没有回到他父那里去 ，right？ 然后他对那个抹大利的玛利亚，在约翰福音20:27，他说：“对，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约翰福音20:27。”17，对，17，就是不要摸他的那个。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我还没有升上去，然后我要升上去，我要升上去。原来的原文里面，他说，你可以理解，那不只是一个过去式，对不起，未来式，我要，将来要，而是现在进行，我在上升的，我正在上升中，要去你们的神那里，也是我的神，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神，你们的父那里。也就是说，神学家指出来，自从他从坟墓中走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在上升了，他就已经在他的 ascension， 已经在他高升，不只是在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从他从坟墓中走出来那一刻，他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约翰欧文说，那是他到荣耀的道路，他就已经走在往荣耀的道路上面。可是他必须留在地上四十天，所以你可以想象，子他已经知道。我们还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他那边有提到说，要留在世上，还是要离世与主同在，与基督同在嘛？因为他说什么？那是什么？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什么他留下来？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什么？他说，那个字是什么？他是24节，好像1:23-24，腓立比书一章。23，我来念好了。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世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保罗他渴望和他的主在一起，那我们的主，他的主，岂不更渴望和他的父在一起？可是他留在地上，按照 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他多次的告诉门徒们，我们刚读到的经文，他留在地上向他们显现，并且讲论什么？神国的事。大使命是他留在地上这四十天所下达的。你要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约翰，你牧养啊，彼得，你牧养我的羊。然后和那个多马讲说，你是看到才信，不看到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或者跟以马厨师的门徒们讲论，他留在地上是为了我们在所信的道上能够又长进又喜乐。但是这四十天之中，如果保罗渴望和他主在一起，我们的主更渴望和他的父在一起。然后保罗又有说什么？保罗说，我已经打了那跑了，他跑了路，坚持守了什么所信的。然后呢，天上有什么公义的冠冕等着他。如果保罗都有这样子的确信，那我们的主岂不更有这样子的确信？他打了那美好的仗，他持守了所信的道，他曾经他的头曾经戴的是什么冠冕？荆棘的冠冕。现在他岂不知道在这四十天他要得到荣耀的冠冕？所以他在这地上四十天，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渴望要回到天上，而他在天上的父是多么的期待他要回到他的身边。所以当我们仔细在想这四十天就是他升天的过程，我们仔细想这每一个层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真理。他为我们的缘故留在地上四十天，他已经是得荣耀的，有冠冕在等着他，他要见他的父，他的父在期待他，所有的圣主都在期待他。然后你可以想到他升天的那一刻，圣经好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地上看着他升天，加利利人没有告诉我们人数，我们大家可以想十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吧。地上一小撮人看到我们的主升天，可是天上有多少人、多少天使，还有他的父在等着迎接他升天。所以当我们仔细想，就是基督升天的每一个层面，他怎么样是关乎我们的救恩，怎么样是关乎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让我们有未来的盼望，这真的是一个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了解明白默想，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真理啊。好吧，大概就这样子。我要分享大概到这边，就是大家有什么讨论或者问题。 听得太感动了，都哑雀无声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改革中都会说，圣餐施行就是一个恩据嘛。那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月一次，为什么不每周一次？ 这个就是看每个教会他的就是他，因为圣经并没有明确的，好像他们就是在哥林在初代教会好像是。对，天天剥饼，对不对？可是他并没有明确的，就是说，可是我们至少就是说，他是有在主日有剥饼，那就是每个主日。其实加尔文当时他是说，他们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我们改革中的就是我们的前辈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他其实并不是每天，可是他的确是说多多益善，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每天。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关于我们基督徒有自由，还有良心，就是。看需要还有当时就是牧者他要决定，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或者怎么样。如果我的话，我会偏向多多益善，是不是每个礼拜如果可以的话 yeah, 我会比较偏向这个。可是在这个后面我们还是要确定，就是你的教导要非常的确实，你不要变成好像是多多益善，因为这个仪式嘛，反正我多领了，我就多得福。 一旦你确定就是圣徒们了解他真正的意思，然后你所领受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恩典，然后你是必须要凭着信心在圣灵里面来领取这个恩典的话，我是觉得那个就我们有自由，我们也可以。可是我就比较不建议会变成有些教会是六个月一次，我们以前的教会是根本就没有例行的，就是 浸信会都没有， 对不 对, 对 这个主要是据我所了解，尤其是浸信会，如果不是改革中浸信会，就是台湾大多数的浸信会，就是我刚刚所讲它是一种纪念性的仪式，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是纪念性的仪式，你就没有，他不会说你这个就说有实质的恩典，那只是一种纪念，所以就变得有点可有可无，自然而然会变得，我 不一定是这样子。对，所以有些教会他不会很在乎，他们会认为既然这是仪式或者纪念的，我们现在已经不讲究这些仪式，那么一年一次，偶尔牧师想到一次，我们以前教会就是牧师从来没有，是后来圣徒们提醒他，他才有点勉强。我们甚至好像一年两年没有领圣餐，对啊，我们以前也不懂嘛。所以洪恩堂是一个月一次嘛，像大部分好像教会是大部分教 一个月 一次，对。 回到玛利亚刚才说不要摸，耶稣跟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父。 对， 你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因为？这两不要摸我跟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父之间的连接，我没有很实际的一个了解。 对，这边讲 摸了会怎样？ 对， 为什么不要摸？ 不要摸，它其实它的原文是不要 grab， 不要抓。 哦， 不要把它抓住。那不管是摸或者抓其实还是一样，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然后到第二次在那个房间出现多马在的时候却告诉他说来啊你来，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按照圣经我们的解释就是按照经文，就是当人的期待还是好像这是 Rabboni 我的老师，玛利亚认出这是按照原来的，这是我原来的老师， OK，当人的期待是如此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我是复活的，已经在教导他们， 你现在对我的期待，我现在要教导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知道。其实你知道这些门徒这些人应该是怎么样，耶稣死了以后至少三次告诉他我死然后三天要复活，所以门徒们应该是怎么样，如果他们真的懂的话，第三天早晨就在那在那边等，对不对？没有人在那边等，没有人理解。所以其实玛利亚在这时候还是他的期待，他说 Rabboni， 他说那个老师的意思就是他是认出之前的夫子，所以当所有人的那个期待还是之前的时候，耶稣好像就是有点 No， 你不要来碰我，我已经不一样，我是要去见我的父，但是我需要教导他们，就是说这是同一个身体的时候，我这个不是，我不是换了一个身体，我不是一个幻影，我不是耶稣拿撒勒人，你们还不认识那个双胞胎，有一个忽然出现，我是同一个。这个时候他就你来摸我的伤。所以当他有这个隔离或者距离的时候，他是要照，就是要强调他已经进入，我们刚刚讲过，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也不一样了 ，right？ 他已经身体已经变了，他是要去见他父的，他是在升天的过程，他是在荣耀的道路之中的。或者是不是我不知道秋韵姐有没有什么分享时间还是什么？ 这是真的是一个新的思考问题呢。其实就是平常把耶稣的复活升天，好像就是 很平常的，但是今天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它到底跟我、跟教会、跟我们现在的这些的信徒是那种的关系，应该是更紧密的，所以我们的灵座应该是更高兴欢喜的，继续的等候那个身体得赎的盼望来到，然后心天心地的实现，应该是更可以让我们每天虽然在世的日子，不是很完全的归属于神国的，但是至少让我们越来应该也可以与这个世界分别，然后也向往神的国度来临。 一同坐在天上啊。今天讲的真的有点深哦，然后我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很心里面很深刻知道说，我们现在就是以一只一头在天上， 或者你可以说，这是基于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我们是他的肢体。按照这个，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同享他的荣耀，我们是有份于他的荣耀，我们看到他的荣耀就荣上加荣，然后我们自己会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形容是说，我们是与基督有不可分隔的，他在哪里，我们也与他一起在哪里。 这个教育我这样听明白。 嗯。 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很软弱呢。你说一点事情，怎么那样像坐在天上的？ 你可以讲具体一点嘛？譬如说你遇到， 譬如说我说在天上，那可能就是。就跟我们的神一样，对不对？那可能遇到什么大风大浪啊，然后我们不眼泪掉都不停啊，不然加油。我的意思是， 也可是你还记得， 同坐在天上，这里 我可以 refer， 就是说，怎么在地上生活好像没有那种在天上的荣耀。 因为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荣耀是被遮盖的，他是必然是受苦的荣耀。那这个路径或者这个程序是每一个圣徒，既然我们是什么，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将来也可以同享他的荣耀， 可是 要先受苦。 对，没错，要先受苦。 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罗马书8:28大家都很熟嘛，上次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他。然后你看到29，他继续怎么讲？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所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预先，他已经预先拣选我们，要称我们为义，要成圣，要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成圣换那个，就是预定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换一句话说，那就是效法基督。我们在地上，那是上帝命定、预定、设计我们得救的路径，就是借着效法他儿子，有他儿子模样的。或换一句话说，希伯来书12:4，人若没有圣洁就不得见主，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成圣的过程就是效法他儿子，而效法他儿子我们就说啊，对，我们要效法基督。什么如何具体的效法基督，就是从福音书里面，他在地上怎么样，我们在地上就怎么样。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他在地上如何我们就如何，那他在地上如何，他在地上，他是不是知道按照他父给他的应许，他是要得荣耀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父不会离弃他。但是他在地上呢，天上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我们的主是这样，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期待有所例外。那每个人经历的苦难或者经历的困难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如果我们是属于他的， 如果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就是我们是要得荣耀的人，但是到得荣耀的时候，必然是先 受 苦得荣耀，而这个受苦就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你不管是受什么苦，都是上帝在塑造你，透过他的圣灵有他儿子的样式，这个就是效法基督。你在任何的经历的任何之中，你不管什么苦，我只要是圣徒，你所经历所有的苦，那都是你的父在天上在塑造你，为了你的好处，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什么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你的益处是什么？你的益处在世上就是要你有他儿子的模样，他并不是一个拯救你，然后就任凭你在旷野里面任意妄为，然后有一天就把你提到天上去。不，你的父爱你，你的父关心你，所以他在意你是不是有他儿子的模样，他在意他儿子是不是得荣耀，也就是说他在意他儿子是不是能够在众子之中做长子。所以按照这个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时常说基督徒要受苦，基督徒要受苦，好像就是这样讲，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啊，反正就是我们就是有点苦哈哈的。 No， 我们要真的相信上帝他的自己的话语所讲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其中包括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拯救我们，也就是塑造，不断的在塑造我们要有他儿子的样式。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主都经历，而且甚至是超过我们能够经历的，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我这一点是我们，如果我们是圣徒，我们是他所拣选，我们没有一个人需要喊这个，因为他喊了这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他所经历的是我们没有经历，那我们所有在地上所经历的都应该以这个角度去看，那我们的受苦就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对，所以我们坐在天上，是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天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坐在天上，而也有一个就是未来的实在，我们是要在天上与他面对面分享他的荣耀。 那传法，为什么信徒会有处于刚刚每一节的时候讲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对神的话还不熟悉，还不常常的操练默想，以至于或者再加上哦，比如说他是单独的基督徒，就是独行侠的基督徒，他少了肢体的团契，他少了肢体的分享，肢体的帮扶，肢体的成全，所以比较会有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这有没有可能？ 对啊，因为希伯来书不是十章说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习惯的人，那是很危险的事情，right？ 可是你其实可以把那个停止聚会和其他所有一切，不要停止祷告，不要停止读上帝的话语，不要停止默想上帝的话语，不要停止与弟兄姐妹有真正的互相连接团契，就是说我上礼拜讲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很例行的，很日常的东西，我们的读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修，我们默想上帝的话语，参加聚会，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彼此的服侍，然后行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那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就是上帝命定或者设计叫他的圣徒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相连接，然后长大成熟，有基督样式的方式，没有其他的捷径。所以如果有基督徒或者有圣徒他落入譬如说属灵的低潮，或者我们还可以很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在用这些，他没有在用这些。 OK， 也许我应该小心一点，可是这并不是说一个虔诚基督徒神不会让他有的时候就是经历神对他的掩面，连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都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这样子操练，我们会记住他并不撇弃我们， right？ 然后如果我们经历这些是我们的父，在希伯来书十章的那是父在惩戒或者为他儿子的好处 在让我们经历这些事，因为我们不是私生子、right?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罪的问题或者父要让我们成长，我们会觉得就像大卫讲，神你为什么向我掩面，你在哪里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最终就算我们灵魂中有这种呐喊，我们还是需要知道，就是按照他的启示，他不会撇弃我们，他不会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他不会离弃我们、okay? 但是如果你平常没有聚会，你平常没有和弟兄姐妹有互相的鼓励，互相的督责，平常没有默想神的话语，那这个时候你落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真的是很危险。 因为我们很想这个地方是很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愿意自己成全对方也好，或者是受成全也好，能够有一个聚集的地方，就像当时候的使徒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祷告，然后甚至就是在此播给你讲到，那我们要如何的比如说我们很想这样子，那我们除了祷告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去不要说吸引，就是说去让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来参与的那种的管道吗？因为我们很盼望弟兄姐妹可以这样子的能够领受，然后大家一起分享那一份的喜乐，那一份的满足，然后我相信这样的世上的一些苦难，我们就会轻看的，单单的以面而容的。 嗯哼。你问我好像问错人了，因为我们的查经班 比你们更小， 比你们更小。然后一年多来，就是渐渐有一个两个这样子进来。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有人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是因为或者愿意来到教会，或者愿意来到团契，其实最终不是因为我们办的活动有多么的生动，或者我们吃的东西，这边预备的东西有多么的丰富，最终是因为圣徒们，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我的羊会来，我的凡属我的会到我这里来。那如果真的是神的羊，是属于他的，他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还是必须不管我们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到最后都是还是要归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有的时候太多时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我知道像秀燕姐的背景，你们以前的教会是可能是办很多活动，不断的事工，很热闹，其实让人家一直参与参与参与参与，可是到最后你问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多半至少我认识的，他们对他们的主其实没有一点都没有认识。所以真正的你要的其实不是人多嘛，我们都会这样讲，可是我们还是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那个羊真的能够听到他的声音。那也许讲得更切实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邀请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很渴望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自己是不是很渴望从读经里面越来认识我们的主，然后以他为乐。因为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如果你一天到晚就在想，哦，我来办一个夫妻关系或者亲子关系，这些都是很重要议题，可有很多教会办这个会吸引人来，可是最终说实在你办的可以，其他人办的比你更好，你真正要的是神的圣徒聚集在一起，彼此擘饼有团契，所以你需要的是对那个主渴望的心。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还是祷告还是读经，我们是不是哇基督升天的道理，哇这个哇我的主这四十天他到底是这多么奇妙，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我要跟别人，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你自己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自己的祷告生活灵修生活之中，你是不是看到这 yes 这是我的主，那我们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彼得他们也是初代的教会从祷告开始同心祷告讲神的道宣讲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办什么活动你知道吗，宣讲耶稣基督一天之内有3000人信主。所以那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相信这个，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做那个做这个，可是应该是没有什么捷径吧。 那我们就觉得，跟神好像又那教会又很强调，我们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您有没有什么看法？就是说， 还现在不是还有吹角是吗？ 有啊，吹角节， 吹 角 祝棚节，祝棚节真的有人住帐篷吗？有， 就是说 以色列那边。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第一个就是这些旧约的节期，圣经中讲的那些都已经是过去了，那些都是什么影子，指向实体，指向那个真相。既然基督来以后，那些都已经，所以我们会说律法，我们现在基督徒守不守律法？当然守律法，因为律法如果它是反映神的本质，它的我们实践，那个对我们来说仍有约束的功效，而且那个是我们如何活出圣徒的样式的基准。但是食物律法节期这边哥罗西书二章那边讲到节期，就是你守节期，那些都是影子。所以关于这些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奇怪，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很这些旧约的节日好像我们要回到犹太人的这些律法，那些都已经不再守了，新约里面都这些都已经不再守，我们唯一的就是安息日，因为那是第四诫命。那安息日现在是我们叫做主日，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因为那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然后按照圣经中给我们的，就是初代教会应该是在主日有手一起拨饼，然后聚集在一起。除了那以外，没有任何。那我刚提到的复活节，还有升天的上或者圣诞节这些都是之后的 ，right？ 这些都不是犹太人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都是后来的，我说的教会历史之中，就是说新约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历史之中，我个人是认为，你可以按照你的，只要你不迷信，只要你不觉得说12月25号就是基督诞生那一日，如果你是要用一日中的某一日纪念我们的主，实际上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有何不可？就是你不要落入世俗里面，可是你不要说那个是我们必须要守的，你不要把它变成律法化。可是旧约的节日，除了我觉得背后的啦，我觉得背后的就是一般教会里面那种很律法主义的概念，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那个影子所指向的实体了还不够，我还要靠着这些补足基督的十字架之功，我还要靠着不能吃血，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守节日，守这个节日，守那个节日，我才讨上帝的喜悦，这个才是我们。所以我觉得你守节日我会觉得很奇怪，可是真正背后危险的就是背后那个概念，就是我守节日其中已经下意识的是我称义的一部分，我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子，这个就很危险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私底下，就是会后大家在交流的时候，还可以，私底下来跟阿丹传道可以来跟他请教，那我请阿丹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你赐给我们这样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时间，让大家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儿子，他在2000年前道成了肉身，他死了，他复活，他也升天，这是多么荣耀多么奇妙的真理。主啊，也求你，祝福你的圣徒们，让我们越来越，按照你所 给我们的话语，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越来越仰望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越来越以他为乐。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有这样子的渴望来到这里，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